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9集，饭量见长。展昭想假装没听见都没辙，因为白玉堂听得清楚。回头看了一眼，白玉堂微微的愣了愣。这人昨晚上他见过了，就是和展昭在一起的那个，举止很亲密，不过晚上没太看清楚长相，白天看清楚了，好气度。只是白玉堂莫名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 是不是以前见过，但是存在感那么强的人，以前要是见过，哪怕是很小的时候见过一面，以我的记性一定会记住他，怎么想不起来是谁啊？ 他是 展昭一道表哥两字就自动哑了。 我是他表哥。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回头殷侯已经到了他身后，展昭瞪他一眼，白玉堂心里咯噔一下。 什么时候过来的？ 展昭这个表哥什么来的？好快的身法。 赵普站在门口，眉间也拧了个疙瘩。小四子更好奇了，扒着赵普的腿往里看。 刚刚大猫咻那么一下就不见了，会飞？ 白玉堂看了殷侯一眼，目光一对，就知道此人绝对不是泛泛之辈，深不可测。白玉堂也不是个没脑子的，就有些怀疑他的身份。 展昭的表哥？没听过展昭有个表哥，而且以他的年纪能有如此高的武功造诣，为何江湖上籍籍无名呢？ 而此时殷侯正上上下下认认真真在打量白玉堂呢。殷侯边看心里就边啧啧， 果然是天尊的徒弟，真像啊，不过看起来似乎比那老鬼要老实点，没什么表情啊，冷冰冰的，岂不是很闷？ 殷侯看得展昭火从胸中气，推了他一下，警告地瞪了一眼。 看什么看那么久？ 当然要看久一点，事关重大。 白玉堂微微点了点头，算是打招呼，也没大反应。虽然是展昭的亲戚，不过他也热情不起来，性格使然吧。而且他昨晚上没睡好，今天事情又多，所以懒懒的准备出去吃早饭。见白玉堂点了点头就走了，展昭纳闷。 怎么精神不好吗？ 小子这么冷淡，喂，是个闷葫芦。 大概是为了天山派的事情操心的吗？ 天山派什么事啊？ 展昭大致把死了几个高手、比武还有外来人捣乱的事情说了。 哎，嘿嘿，一会儿我跟你们上天山看看热闹去。 你也要去捣乱啊？ 哪能啊，我去帮忙。 说完殷侯快步上前。 白贤弟。 不准叫贤弟，差辈儿。 贤弟何门何派啊？ 殷侯追上白玉堂，单手伸过去轻轻一拍他肩膀。白玉堂看了看他放在肩膀上的手，微微一侧身让开。 天山派。 哦，陆峰的徒弟。 你认识陆峰？ 不认识，听说过吗？这小子明明是陆峰的长辈，被说成是晚辈竟然也不解释，性格还挺有趣啊。 赵普和公孙抱着小四子走在后面，对视了一眼，展昭这位表哥怎么看白玉堂的时候怪里怪气的。两人回头看展昭，就见展昭沉着脸，似乎在想对策。到了白府对门的酒楼，众人要这里的招牌馄饨。白玉堂看吃着馄饨的展昭， 你不是吃面吗？ 展昭心不在焉，被馄饨汤呛了一口。殷侯坐在展昭另一边，伸手给他擦了擦嘴角的汤渍。 哎，你怎么从小到大下巴都是漏的？端着碗吃。 展昭下意识就把碗捧起来了，小四子也赶紧把碗捧起来。 这个表哥跟爹爹教训我的时候语气好像啊。 白玉堂看着殷侯，边吃边把自己碗里的馄饨撩给展昭，把他碗里的香菇夹出来，感觉说不出的亲密。展昭吃着馄饨，无奈地横了殷侯一眼。 你想干嘛？ 殷侯叼着勺子，瞄着一旁白玉堂的神色，嘴角带笑，似乎玩得还挺开心。没提防，展昭狠狠一脚踩过去。 你怎么踩外公？ 你再闹我踩死你。 小四子含着半个馄饨眨眨眼。 毛毛跟白白以外的人眉来眼去了呢。 赵普和公孙目不斜视吃馄饨，顺便夸赞一下这酒楼厨子的手艺以及今天风和日丽。白玉堂吃了半碗馄饨，殷侯突然拿着个瓶子往他碗里倒醋。 这么吃没味道啊，多加点醋和辣才有味儿嘛。 他吃的清淡。 展昭撞了一下殷侯，可这会儿殷侯已经往白玉堂的碗里倒了半瓶子醋和半罐子辣酱。白玉堂那碗馄饨呈现五彩斑斓的颜色，小四子皱眉头，口味好重哦。展昭尴尬，将白玉堂的碗推开。 我再给你叫一碗。 不用。 你吃我这碗。 展昭将自己的碗推过去给白玉堂，殷侯将自己的碗推给展昭。 吃我这碗。 展昭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碗，将那碗色彩斑斓的馄饨砰一声放在殷侯眼前。 你吃这个。 胳膊肘往外拐，你自找的，这干嘛欺负人？ 殷侯撇着嘴，吃了半个馄饨，突然扑过去趴在展昭肩膀上。 哎呀，牙疼啊！我牙疼，给我揉揉。 展昭这叫一个气，殷侯还来劲儿了，凑过去半边腮帮子。展昭想拔光他胡子看他在作怪，小四子睁大了眼睛看得好奇，赵普和公孙继续目不斜视吃馄饨，对面好混乱。展昭尴尬的看着搭着自己肩膀的殷侯。 热不热呀？粘那么紧干嘛呀？ 白玉堂偶尔看一眼两人，脸上依然没什么表情。展昭伸手掐住殷侯的胳膊，警告他别闹了。殷侯则偷眼瞟白玉堂。 怎么没反应啊？这么呆。 这时楼下一个天山派的小徒弟匆匆跑过来，在白玉堂耳边耳语了几句。白玉堂点点头示意知道了，放下勺子。 你们慢慢吃，我先上天山。 我跟你一起吃。 我还没吃完呢。 我能应付，你还没吃到平日的一半呢。 说完，白玉堂跟着那小徒弟下楼了。展昭愣在那里。殷侯突然点了点展昭刚才吃掉的馄饨。 一半？ 什么？ 你饭量见长啊。 殷侯开口，展昭恶狠狠塞了一个馄饨到他嘴里，还是那个又酸又辣的。塞完了馄饨，展昭快速将自己碗里的吃完，对赵普和公孙使了个眼色，快步下楼追白玉堂去了。殷侯拿着勺子摸着下巴看着展昭走远，嘴角带出一抹笑意来。这时不远处有几队人马走过，方向似乎和展昭一致，也是赶往天山派。殷侯似乎略微有些意外。 少林寺的秃驴，武当山的牛鼻子也就罢了，怎么还有长东派和黄门的人？ 长东派我倒是听说过，不是隐匿江湖好多年了吗？黄门是什么门派？ 殷侯抱着胳膊看着下面一队一队过去的人马。 长东派、黄门、陆福楼、司空寨是百年前的四大门派，掌门人的年纪都在八旬上下，绝迹江湖，不问世事。那四个老鬼竟然都来天山派观战，奇了怪了呀。 赵普和公孙对视了一眼，殷侯在说什么？他们一句都没听过。正说话间，天空中两只巨大的鸟飞过，在地面落下两个舒展的影子。 爹爹，那个是仙鹤吗？ 嗯，怎么这种地方会有仙鹤飞过来？ 空鹤谷，那又是什么地方？ 殷侯脸上此时没了笑容，眼神深邃，带着几分淡淡的了然。 想趁着老鬼还愿去了，一口气吞掉天山吗？那群老不死的摆明欺负后辈。 那个表哥兄啊， 殷侯回头看他，这什么称呼？其实是赵普忘了殷侯叫什么名。 馄饨干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